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老师，您放心，我是您的弟子，唐门的事就是我的事，您以后可千万不要再叫我殿下了，就算是继承了大统，以后请您还是直呼我的名字，我永远都是您的弟子。 唐三心中一阵无语，论恭敬，眼前的雪崩甚至比当初雪清河对宁风致还要恭敬得多。告别了雪崩，唐三直接回到了史莱克学院，明天就要出发了。 海神岛，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当唐三回到史莱克学院后院的时候，木屋中显得很静。通过精神力探测，他发现大家竟然都在修炼，而小五则在宁荣荣的房间中头枕着宁荣荣的腿睡着了。小五现在一天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不过也幸好现在有了宁荣荣和朱竹清，唐三晚上也不用再照顾小五了。虽然他和小五已经订婚，但他决定除非将小五真正的复活过来，否则不会和他过度亲密的接触，这是他对小五的爱，对小五的尊重。没有打扰大家，唐三悄然回到自己的房间。对他来说，什么太子太师、蓝浩王这些虚名都没有任何意义，倒是那连他也看不透的蓝色三角体瀚海乾坤罩令他很好奇。回到房间后，他立刻就将这瀚海乾坤罩取了出来。湛蓝色的三角体刚一出现，就将唐三的房间内完全渲染成了一片海洋蓝色，柔和的蓝色波动是那样的绚丽，就连唐三这样的心智也不禁一阵目眩神迷。双手捧着这瀚海乾坤罩，唐三心中不禁一阵疑惑， 这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他没有急于输入魂力，而是仔细地看着这光影流转的特殊物体，并且小心翼翼地释放出精神力向其中探去。但是唐三的精神力刚注入一丝，就觉得一股无法形容的巨力猛然将自己的精神力弹了回来，整个人顿时向后倒去，大脑中一片空白。在清醒的最后一刻，他只是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砸在了自己头上。如果说唐三的精神力是强大的，那么他刚才感受到的、接触到的能量波动就是浩瀚的，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抗。幸好他在探查时输入的精神力很少，再加上他自身精神力极其稳固，又有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帮助，否则刚才那一下就会伤到他的灵魂。那砸中唐三头部的正是瀚海乾坤罩，尖端锋锐处在唐三额头上砸出了一个小口子，以唐三皮肤的坚韧程度竟然会被破开，其实是因为他在砸中唐三的时候散出了一层特殊的蓝光，令唐三的防御失去了效果。鲜血流淌，那瀚海乾坤罩滴溜溜一转，像是有灵性一般，整体平贴在了唐三额头的窗口上。唐三的鲜血不断注入其中，原本蓝色的光晕波动渐渐变成了红色，而唐三的蓝银皇右腿骨恢复技能在瀚海乾坤罩的影响下竟然完全起不到作用，窗口一点收拢的意思也没有，只是不断流出鲜血注入其中。时间不长，一丝淡淡的蓝光从瀚海乾坤罩中飘荡而出，凝结成一个非常淡的虚影。平淡而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终于让我找到了味道不错的鲜血，也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承受瀚海之力的体质。 蓝光一闪，重新投入瀚海乾坤罩的三角体之中，那三角体上的光晕也突然收敛了，脱离了唐三额头上的窗口，滴溜溜一转，先砸到唐三肩膀上，再顺着他的肩膀滚落，一直落到他手掌之中。而此时，那三角体已经重新恢复了蓝色，只是在核心处略微闪过一丝红光。没有了瀚海乾坤罩的限制，唐三额头上的伤口飞快愈合，但他整个人却依旧陷入沉睡之中，昏迷不醒。 在昏迷中，唐三的意识世界仿佛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吸扯着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庞大的吸扯力令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渐渐的，那吸力令他变得越来越虚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股特殊的力量注入心间，然后再缓缓流入大脑之中，一股清凉与大脑结合在一起。虚弱的感觉虽然还在，但脑子却变得格外清明，感受不到外面的世界，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经脉中血液流动的样子，甚至能够感受到内腑的所有细微变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当他意识清醒的时候，外面的天竟然已经黑了，而房间内也不再是他一个人，史莱克六怪都聚集在他身边。除了小五茫然地呆坐着握着他的手之外，其他五人都是一脸的焦急之色。唐三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缓缓坐起身。 嗯，大家怎么都来了？ 小三，你这是怎么了？要是你再醒不过来，我们就要去请大师和弗兰德院长他们了。 我们检查了你的身体，发现你有些气血两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听他这么一说，唐三也感觉到自己有些虚弱，这种感觉就像是他受伤后被蓝炎黄右腿骨修复了之后的状态。唐三的目光落向自己的右手，他发现瀚海乾坤罩就静静地躺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但奇异的是，原本上面的璀璨光彩却已经消失了，虽然依旧通体澄蓝，可却只像是一块普通的宝石而已。唐三将瀚海乾坤罩拖到众人面前，把自己前往皇宫后发生的一切简单地说了一遍。 是他让我昏迷的，真没想到，这么一块小小的东西里，竟然蕴含着那么庞大的能量。 那这么说，这应该是个好东西才对，人家说让你注入魂力，你却非要注入精神力，只是，这会不会是皇室？ 试试不就知道了。慕白， 戴沐白一把夺过唐三手中的瀚海乾坤罩，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魂力注入其中。唐三想要夺回来时已经晚了，他知道戴沐白怕有阴谋，所以才抢着去试验的，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戴沐白注入瀚海乾坤罩中的魂力泥牛入了海，而瀚海乾坤罩本身却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只是略微地闪动了一丝蓝光，就恢复了正常。 戴老大，有什么发现？ 也没什么发现，就是我注入其中的魂力不见了。 沐白，以后不要这样了。 你我兄弟，哪来这么多废话？ 我来试试。 一边说着，他小心翼翼地将一丝魂力注入其中。有了之前的教训，这一次他更加谨慎，注入瀚海乾坤罩内的只是极少的魂力而已。说也奇怪，先前毫无反应的瀚海乾坤罩到了唐三手中却变了样子，当他的一丝魂力注入其中后，骤然间蓝光绽放，那蓝色的三角体仿佛活过来了一般，氤氲的宝光流转，又变成了唐三刚刚得到他时候的样子。水波般的蓝光在房间内荡漾波动着，一丝丝奇异的纹路出现在其表面。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瀚海乾坤罩对于自己魂力的渴望，下意识地加大输入。宁荣荣脸色一变，下意识后退了一步，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看上去小小的三角体，竟然让我不自觉想要顶礼膜拜。 那是来自武魂上的战力，他拥有顶级武魂九宝琉璃塔，竟然也有要膜拜的感觉，那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不只是辅助系武魂，如果细分的话，也属于宝物类武魂。此时众人都被瀚海乾坤罩上散发出的绚丽光芒所吸引，没有注意到宁荣荣的变化。随着唐三魂力的不断注入，蓝光变得越来越强盛起来，光芒闪耀中，那湛蓝色的三角体从他掌心中缓缓漂浮而起，一直漂浮到了他面前才停了下来，并且不受控制地缓慢旋转起来。突然，唐三从瀚海乾坤罩中看到了一丝血色光芒，紧接着一股蓝光猛然注入他眉心之中， 唐三只觉得全身一颤，庞大的信息通过精神传递瞬间冲入大脑，眼前的景象变了，唐三的灵魂和意识都沉浸在一个奇妙的世界之中，那是一望无尽的碧海蓝天，脚下是汹涌澎湃的大海，而头顶则是万里无云的碧空，一时间感到身心通透，身体原本的虚弱感觉在这一刻已是荡然无存，一丝丝清晰的信息传入脑海中，三角体的瀚海乾坤罩就在这些信息中不断变换，展现着它的种种妙用，使用的方法印入了唐三脑海，不需要刻意去记，已经伴随着他的灵魂存在了。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在紧张地看着眼前的情景，随着一道蓝光从瀚海乾坤罩注入唐三眉心之中，唐三身体略微震颤了一下就恢复了正常，但紧接着他全身上下都笼罩上了那层绚丽的蓝光，身体也像瀚海乾坤罩那样缓缓飘离地面，左手自然而优雅地抬起，那瀚海乾坤罩飘然落入唐三掌心之中，滴溜溜地旋转着，每一次旋转，唐三身上的蓝光就会变得强烈几分，其中光芒最盛的就是他的头部、后背、右腿和右臂，这四个地方正是他拥有魂骨的位置。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